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推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散文集《山河袈裟》中的《每次醒来你都不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 8月11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对经过公示的提名作品进行投票表决，产生了7个奖项的获奖作品。获奖作品名单以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为序如下：中篇小说奖，十一峰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阿来的《蘑菇圈》，尹学云的《李海叔叔》，小白的《封锁》，萧江红的《挪面》。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包括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马金莲的《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祖本》，一周的《出景》，朱辉的《七层宝塔》。获得报告文学奖的作品是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丰收的《西长城》，许晨的第四集《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徐刚的《大森林》，季鸿建的《乡村国事》。另外还有一批作品获得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和文学翻译奖。鲁迅文学奖是以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和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鲁迅文学奖各单项奖每2年评选一次，每4年评选一次鲁迅文学奖大奖，将选出该评奖年度里某一文学题材中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首次评奖从1997年开始，评选1995到1996年的作品。日前颁发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对象是2014到2017年公开发表的作品。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推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获得散文杂文奖的李修文的散文集《山河袈裟》中的《每次醒来你都不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李修文和《山河袈裟》。作家李修文，湖北人，生于1975年，一直生活创作在武汉，以小说成名，曾发表《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多部小说。他受日本文学影响较大，作品多以爱情为主题。近年来，李修文参与了一些影视作品的剧本创作。李修文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山河袈裟》是李修文的第一部散文集，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大多手写于10年来奔波的途中，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和长途火车，以上种种视为他的山河。他主要借此记录世间普通人的情感和尊严，通过写写他们，作家披上了他游方时的袈裟。《山河袈裟》一书收录有《羞于说话之时》、《枪条紫荆关》、《每次醒来你都不在》、《阿哥们是孽障的人》、长安陌上无穷树、青剑干剑、在人间赶路、鬼故事等33篇作品。今天我们欣赏其中的《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离我千步之内，有一个不世出的高人，当然他又是世出的，像唱歌的人唱歌，像写作的人写作，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他可能正在挥动油漆刷，挥汗如雨，惜时如金。然后到了晚上，趁着夜半无人，就像坐牢的人放风。他下楼，在一片工地的围墙上用油漆刷写字，譬如忘身，譬如不思量，自难忘。事情是这样的，去年三月的一天早上吧，我喝酒通宵归来，在小区的入口处，突然看见旁边的围墙上写了好多花花绿绿的字。事实上，他们早已存在，但我从未留心。酩酊之中，我赫然看见一句话，只有八个字：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一时间，这八个字打动了我，让我想起前年冬天，我游荡甘肃青海，在酒泉更往西的茫茫戈壁滩上看见过一句话。这句话不知是什么人花了多长时间，顶着可以把人吹翻的西风，用堪称微小的戈壁石码起来的。每个字站起来有一人高。这句话是：赵小丽，我爱你。只有我这样的闲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长达一个月，我只要后半夜回家，都坐在那堵围墙对面抽一会儿烟，果然让我等到了他。是啊，那些用油漆刷写的字让我断定，作者定是某套正在装修的房子里的油漆工。但是一见之下，我还是大吃一惊，来者不是别人，是给我装过宽带的电信局临时工老陆。我和他已经一年不见，只听说他没在电信局干了，不料他就在离我千步之内的地方当油漆工，工作之余在后半夜的工地围墙上专事创作。到今天一年多了，老陆早就不做油漆工了，昨天他正式离开了武汉。实际上他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以他的年纪再出外谋生，结果可想而知。原本他是来找我陪他去归元寺求签，于是就陪他去了。老陆求了一个上上签，直到回来的路上，老陆依旧沉浸在激动之中。车过黄鹤楼，他告诉我，这是他一辈子第一次求到上上签。老陆1960年生人，出身军人家庭，初中毕业后参军，不到一年便去往越南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从战场归来当工人，结婚生孩子，下岗离婚，前妻远走高飞，临走之前卖了房子，没办法，他只好又重新回到父母屋檐下，靠打零工过活。一个活到40岁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的男人是可耻的，有一次他对我这么说。自打在工地的围墙边上重逢，在他频繁的找工作之间，他有时候会来找我借书。我从未看见一个40-50岁的男人像老陆那样手慌脚乱。当他坐下，身体便开始焦灼的扭动，似乎随时都在准备起身走人。他的眼神忧惧，总是心神不宁地往四处看。当他跟我进书房找书，一路上他不是撞翻桌子上的茶杯，就是裤兜里的钥匙三番五次地掉落在地。一个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被拒绝的人，叫他怎么可能不慌张？我每次遇见他，他似乎都是在找工作。油漆工的活计做完之后，他当过洗碗工，推销过一种古怪的治疗仪器，去乡下卖过菜籽，终了又回城里卖电话卡。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还想过和我一样写小说，所以面对我们身处其中的光阴，他不可能不迷惑。他终于决定一本书也不再读，他劝我也不要读那么多书。就在昨天，归元寺回来，我请他在东湖边上吃饭。 书上讲的道理都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只要是道理都是正确的？ 他说， 就拿你来说吧，也少读点，反正 正写小说又不是讲道理。我觉得我的朋友老陆说得太对了，和他一样，我这30年无一日不再被道理耽误。我也有和他一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正确道理。我和老陆重逢的围墙早已经烟消云散，他的毛病却依旧没有消退。在离开武汉之前，他随手带着一支圆珠笔，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下意识地在能写字的地方写写画画。我大概能够理解他，如果写写画画能够好受些，那就多写写画画吧。他倒是对自己的这点小毛病不能理解，问我他这是为什么。我对他说起自己的青春期，那几年我简直怀疑自己是个纵火犯脱生，手持一个打火机，不分时间地点，见纸烧纸，见花烧花，见魔烧魔，见佛烧佛。听我这么说，他才终于放了心。稍加辨认，能够看清楚老陆写的都是古诗词，譬如十年生死两茫茫，譬如称姓经初见，闻名亦旧容，全是杀人的句子。倒不奇怪，老陆本来就读过很多书。我感兴趣的是，我当初看到的那八个字，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为什么再也没有见他写过了。那次在东亭二路的小酒馆里，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没准真能写小说，普普通通的八个字被他写来竟然如此煽情，不知道是想起了哪个女人。老陆不说话，他开始沉默。酒过三巡，他嚎啕大哭，说那八个字是写给他儿子的。彼时彼刻，谁能听明白一个中年男人的哭声？让我套用里尔克的话，如果他叫喊，谁能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他？那时候天上如天使，地上如我，全都不知道老陆的儿子被前妻带到成都，出了车祸死了。 好，朋友们，李修文的散文集《山河袈裟》中的《每次醒来你都不在》，我们今天就欣赏完了。这篇散文在《山河袈裟》中比较有代表性，作者用比较疏离的口气写了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老陆的生活仿佛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没有理性可言，但是只有活到最后才能了解活着的意义。老陆活得不容易，可谁又是容易的呢？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被怒火和嫉妒烧昏了头的樊姨要报复，要发泄。他不动声色地叫来四凤的母亲世平，要他领走四凤。这样做既不失身份，又能撵走情敌。世平风尘仆仆地从济南来到周公馆，猛然发现这个十分眼熟的地方竟然是他离开30年的周家，仿佛置身梦境。他惊愕不已，难以置信，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又鬼使神差地撞到一起来了？30年前他侍候过周家的老爷，眼下女儿又在侍候周家的少爷，这难道是天意吗？是不公平的命运对自己的捉弄和折磨吗？樊姨告诉他，二少爷周冲对四凤有了感情。世平一听脸色大变，当机立断让女儿四凤辞工，立即远走他乡，以免重蹈覆辙。 世平和周朴元在客厅里突然相遇了。30年来周朴元一直以为世平已经死去，他在家里摆设着世平的照片， 按照世平当年的生活习惯，摆放着他喜爱的家具。可是，当他辨认出眼前的鲁妈就是30年前被抛弃的世平时，却又惊慌起来。 他手足无措地问：“ 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 世平悲愤地回答：“是不公平的命指使他来的。30年来的悲苦冤屈，他都含恨吞下，眼泪早已哭干了。”他没有委屈，有的是恨，是悔，是饥寒交迫的煎熬和痛苦。 老于世故的周朴园，面对突然出现的世平，他不希望自己过去的丑行被抖落出来。于是，他挖空心思，想给世平一笔钱，堵住他的嘴。好，痛痛快快地说吧，你现在要多少钱？ 世平断然拒绝周朴园的所谓好意，当场把支票撕得粉碎。而今世平没有别的心愿，只想见见自己亲生骨肉周平啊。 正在这时，久等谈判的鲁大海闯进了周家。他愤怒地责问资方答应不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周朴园早已用重金收买了其他罢工代表，当即声称矿上已将鲁大海开除了。 鲁大海知道上了当，义愤填膺，当众揭穿周朴园发的断子绝孙的昧心财。 当年在哈尔滨包修江桥，周朴园故意让江堤出险，一下子淹死2000多个小工，他在每个小工的身上克扣300块钱。如今矿工罢工，他又命令矿井开枪打死30名工人。站在一旁的周平见父亲声誉扫地，命令仆人一起毒打鲁大海，打得他血流满面。 世平看到思念多年的亲生儿子周平野蛮地动手打人，悲愤地哭喊道：“真是一群强盗，你是平……”他想叫平儿，却终于没叫出来，改口说：“平，凭什么打我的儿子？”然后哭喊着失望而去。 周朴园决定辞退鲁贵和四凤。四凤挥泪离开周家时，恳求周平晚上千万不要去找他。一直追踪周平的樊姨也极力劝阻周平不要轻举妄动，话里有话地警告周平说：“ 你要小心，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 当晚10点，天空中电闪雷鸣，人们盼望着再来一次大雷雨。在杏花巷10号，喝得醉醺醺、满眼血红的鲁贵正在大发脾气，胡乱骂人。大海忍无可忍，抽出手枪指着他的鼻尖，扬言要打死他。鲁贵吓得浑身直冒冷汗，被迫保证不再骂人。 世平决心要带女儿离开此地。夜深了，二少爷周冲奉母亲樊姨之命送钱来到鲁家。鲁贵见钱眼开，急忙出门去买鲜货。大海看见妹妹和二少爷谈得很投机，就强行赶走周冲，将钱如数退还给他。见此情景，世平意识到女儿和周家少爷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硬逼着四凤在轰隆隆的雷声中跪下，对天起誓，永远不见周家的人，否则就天打雷劈。 四凤痛不欲生，凄惨地答应了。不一会儿，浑身泥泞、满脸血迹的周平越窗而入，和四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跟踪而来的樊姨像鬼魂一样站在鲁家的窗外，看到了这一切。忽然一道蓝森森的闪电照亮了她惨白的面庞，雨水一道一道地淋在她散乱的头发上，像个活鬼。她伸进手把窗户从外面关死了。 满腔仇恨的鲁大海发现周平在家里勾引和玩弄妹妹，怒不可遏地举起板凳扑向周平。张皇失措的周平无处逃跑。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世平死命地拉住大海，丧魂落魄的周平才得以夺门逃脱。四凤和周平的隐情终于暴露，世平惊恐万分。 午夜，死寂般的沉静，周朴元独自在客厅看报，面色惨白，鬓发湿透，雨衣还在滴水的樊姨悄然走进客厅。周朴元大为惊讶，问他上哪儿去了。樊姨像座石雕呆立着，一字一字地回答， 在花园里赏雨。 周朴元命令他上楼去歇息，不要装疯胡闹。樊姨抢过周平母亲的照片，轻蔑地戏弄和奚落他。周朴元恼怒不已，无计可施。樊姨神情怪异，举止反常，他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周平连夜要赶到矿上去，周朴元将介绍信和防身用的手枪交给他，叮嘱他千万不要闯祸。周朴元走后，樊姨再次低声下气地苦苦哀求周平：“ 平，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他哭诉着自己在地狱般的家里所受的罪，恳求周平带他跳出苦海，不然他会渴死、哭死、闷死的。周平恶狠狠辱骂他是疯子、怪物，诅咒他：“ 我要你死！”说罢，猝然走进内室，关上了房门。炸雷轰响，暴雨倾盆，大海愤恨交加地找周平算账。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恨不能立即打死周平这个混账东西，狠狠地扇了周平几个耳光。周平哭丧着脸不敢还手，反复表白自己是真心爱四凤，并未欺骗他。大海不由分辨掏枪对准了周平。忽然门外传来口哨声，这是四凤和周平约会的暗号，大海只得暂时回避。 满身泥水、羞愧交加的四凤一见到周平，立刻扑上前去，急切地哭求周平带他马上走，他没脸再见母亲和哥哥。正当他俩要私奔时，世平和大海走了进来。四凤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哀求母亲答应他们俩出走。世平心如刀绞，痛苦难言。周平和四凤都是自己所生，同母异父的兄妹怎么能相爱呀？四凤终于告诉了母亲，自己已经有了身孕。世平痛苦地呼号：“天哪，这是造孽，是苍天的惩罚呀！”他老泪纵横，希望他们快走，今生今世永不相见。 樊姨彻底绝望了，她失去了理智，变得疯狂起来。她叫醒周冲，唆使他去和哥哥争夺四凤，恨不得让儿子去杀死四凤。